据报道，南朝鲜研社大学网站最近上载一部讥讽国政笼络事件主犯朴槿惠和崔淳实的小说《公主传》最受欢迎。这部讽刺朴槿惠及其操纵者崔泰民和他的女儿崔淳实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广为南朝鲜广大人民所爱读。